是天地，当我经过时间的洗礼，心是唯一不朽的东西，继续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夏季，不管怎样受过伤也要找回最大坚定，每个人的希望被对的人收留在心里，爱是丰收的足迹，谁的让我搬进去，三十以后是新的一季，擦破的日记有几个你，几个自己，让我见证许多的